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七章。当乌奇亚的孙子约堂的儿子阿哈四为犹大王时，阿兰王勒金和以色列王勒玛里亚的儿子裴卡黑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但是不能攻陷。有人报告达卫家说，阿兰已经驻扎在厄弗拉隐。君王与人民都胆战心惊，犹如风中摇动的树木。上主对伊撒伊亚说，你和你的儿子舍阿尔雅输不出去，到上池的水沟尽头及瓢工田间的大道上去会见阿哈次，对他说，你必须审慎，保持镇定，不必畏惧，不要因那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及勒金、阿兰和勒玛里亚之子的怒火而胆怯。虽然阿兰、厄弗拉因和勒玛里亚的儿子同谋迫害你说，我们上犹大去扰乱他，把他占领过来归于我们，并在那里立塔贝尔的儿子为王，但是物主上主却这样说，这事绝不能成立，亦不能发生，因为阿兰的首领是大马士革，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勒金，厄弗拉因的首领是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厄玛里亚的儿子。六年或五年以后，阿兰将被消灭，厄弗拉因将要衰败。假使你们不肯相信，你们必然不能存立。善主又对阿哈次说，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要求一个征兆吧，或求助阴府深处，或求助上天高处。阿哈次回答说，我不要求，我不愿试探上主。伊撒伊亚说，达卫的家族，你们听着吧，你们使人厌恶还不够，还要使我的天主厌恶吗？因此物主要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，看，有位真女要怀孕生子，给她起名叫厄玛努尔。到她知道弃恶择善的时候，要吃乳酪和蜂蜜，因为带着孩子尚未知道弃恶择善以前，你在那两个君王面前所担心的国土必将荒废。上主必使患难的日子临于你、你的百姓和你的富家身上，这是从厄弗拉因叛离犹大那一天所未有过的，及亚述王加祸的日子。那一日，上主要换来埃及大河尽头的营和亚述境内的风，他们将要前来一起落在荒谷、岩穴以及一切荆棘丛中和一切水沟上。那一日，物主要用由大河那边寄来的剃刀及亚述王剃去你的头发和齿毛，连胡须也要刮掉。到那一日，人仅能喂养一只牛犊和两只母山羊，因为出奶很多，人将以乳酪为食，因而境内所有的移民都将以乳酪和蜂蜜为食。到那一日，先前所有种植一千棵葡萄值一千块银子的地方必将丛生荆棘和棘藜，人往那里去必须携带弓箭，因为遍地都是荆棘和棘藜，先前用锄头开垦的山地没有人敢到那里，因为害怕荆棘棘藜，那里将成为放牛和羊群践踏的地区。